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11:01，伸一个懒腰，让我们开启懒人漫游。 究竟过得好吗？一肚子的闷气还乖乖装在家。不和别人说话，因为说了会吵架，索性一个人看看片子刮刮痧。你不在我究竟是的好吗？那过期的馒头还傻傻留着它。 行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真的可以让自己彻底的放懒一下，可以一整天的时间不做任何的攻略，然后随意的走一走，停一停，看一看。因为全部都是陌生的环境，陌生的景色，所以这一路沿途的风光全部专属于你自己独特的记忆。11:04，伴随着 Penny 戴佩妮自己的懒人漫游，正式开启我们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我是泽华。本周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往加拿大，看到了加拿大的不同的国家公园当中不同的风貌。在这里看到的有北极熊，还看到了非常漂亮的极光，以及有着蒂芬尼蓝的湖水。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开启加拿大之旅。那很多人旅行的过程当中呢，是想要遗忘一些事情的，所以如果你最近有些烦心事的话，在我们今天这趟行程当中，希望你可以彻底的放下，彻底的忘记。 胡海泉最近出了一首新歌，就叫做《忘》。这首歌曲当中，如果你第一次听的话，会颠覆于你对于胡海泉的认识。听听看。 我是多么健忘，忘了你的模样，忘了曾经为你的不眠和那些可笑无耻的疯狂。你是否也一样忘了我的模样，忘了那个痴傻的少年曾带给你的窘迫和彷徨。大多真心过的都未完，却无待续，太少用心过的能地老也能天荒。忘了就好，该忘，念念不忘又怎样？奈何你年年月月不思量，怎奈我月月年年更牵肠。 因为曾经丢了自己，却还是没法忘。 忘了就好， 也许最痛苦的痛苦是痛苦已不再是痛苦。 该忘， 把你的世界变痛苦，像动物园里面的动物。 念念不忘， 还有谁懂？只有你 又怎样？ 放下该放下的一切，答案也就不知道。 奈何你年年月月， 痛苦已不再是痛苦。 不思量， 把你的世界变痛苦，像动物园里面的动物。 怎奈我月月年年， 还有谁懂？只有你 仍牵肠。 胡海泉亲自操刀作词作曲，并且是联合了类张艺兴为本首歌曲进行了音乐编排。歌曲当中我们可以听到有大量真实的城市街道的采样，包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尾奏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城市街道采样，仿佛都在诉说着在都市生活的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现实状态。有人说听到这首《忘》的时候呢，仿佛会有一个时间的黑洞把我们卷入其中，让我们在现实和虚幻当中来回的转换。比较特别的一点是在这首《忘》的歌曲当中呢，加入了嘻哈节奏，当然也是邀请到了派克特配唱了其中的 rap 部分，也让这首歌曲在情绪拉扯的同时呢，又具备了一种比较大的力量的感觉。来到加拿大， 落基山脉呢，大家都比较熟悉啊，是纵贯北美洲大陆的，也是被称为是北美洲的脊骨。那其中冰川、雪山、冰原、湖泊、美景更是数不胜数的。这间节目当中我们去到的加拿大的国家公园，其中有四大公园更是水秀风奇，是一赏落基山脉壮美风貌的必去之地。还记得前几天节目当中我们去到的贾斯伯国家公园吗？如果来到这里的话，一定要看的是帕特里亚湖。能够早起的朋友，早起你会独享帕特里亚湖别致的风景。很多人很喜欢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自己一个人独享，旁边没有人，你乱喊乱叫或者是唱歌发出阵阵回声也罢，那一刻的感觉真的是好像天地之间只有你一人而已。很多人说如果早上来这里，你会发现很久没有这么舒畅放松的感觉了。帕特里亚湖的湖水呢特别的清澈，能见度也是非常高的，湖底的石头也可以说是清晰见底的。有时间早起的话，来这里好好的看一看，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一个彻底的放松。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身体是在帕特里亚湖，但是心呢却飘向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身未动心已远，来自周迅早期的一首作品。就像此时此刻我们身在北京，但是你的心飘去了哪里呢？火星电台词曲创作来自于周迅演唱的《身未动，心已远》。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源于旅途当中，将音乐和旅行结合的可以说是天衣无缝。身在车中呢，我们的心却早已在天地之间各种各样的奔跑起来。心间开出的花朵，心间也是吹起的风，花随风摇荡，肆意的舞蹈，飘向远方的天空。旅行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地方待着，但是心却飘往了世界上各种各样不同的地方。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现，哇，这个世界好大，这个世界好神奇，这个世界有很多新鲜的事情。这个世界，孙燕姿。 世界有一点希望，有一点失望，我时常这么想。在这个世界有一点欢乐，有一点悲伤，谁也无法逃开。我们的世界并不像你说的真有那么坏，你又何必感慨，用你的关怀把所有的爱为这个世界添一些美丽色彩。 这个世界的歌词写的其实非常的简单，在这个世界有一点希望，有一点失望，有一点欢乐，有一点悲伤。但我觉得这几句非常简单的歌词却写得很妙。当然这个世界是一首翻唱作品了，孙燕姿在她的彩虹金刚这张 EP 当中翻唱了很多好听的作品，其中这个世界呢，就是1987年乐坛经典之作的重新演绎。当然这首歌曲对于孙燕姿而言有着很多的童年记忆，她也是希望把这样的一首歌曲带给现在的很多年轻人，让他们有一些别样的感受。曲风化身成了一种温柔恬淡的摇篮曲调。好吧，我们接下来继续延续这样的感觉。吴青峰最近出了一首新歌，也是跟某一部影视作品有关，歌名呢叫做宝贝儿。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听听看这首作品是否可以表达出你在旅行当中的那种爱情观。 迁徙的季节，潮汐的涨退，用尽了力气也难以改变。爱的不成熟，生存的忐忑，活得不完美，我认 再面对。我能知道舍弃是什么，是因为我曾被舍弃过，内心深处某个我会消失过。我能知道坚持是什么，是因为我从未放弃过，目光所及每个角落都有我。幸福是预言，不幸是故事，怎有个作者他这样说过。可爱的饥饿，有时也有恨，愤怒与自卑塑造交织 对于吴青峰词曲创作，也是他的演唱。吴青峰的词呢，总是会不经意间的戳我们，戳得很深啊。比如说有两句歌词，第一句，我的不完美我仍在面对，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我们每个人都在坚持的面对着。另外一句歌词，我能知道坚持是什么，是因为我从未放弃过。整首歌曲前后分成两种的氛围，前面一开始呢，仿佛是有一个聚光灯，然后吴青峰自己一个人在一个封闭的房间当中，在独自的哼唱，独自的吟唱着。这个时候前半部分的感觉，我觉得有一点像我好想你的这样的状态，还记得吗？ 我好想你，好想你，却不露痕迹。 前半部分当然体现出了一种无奈和一种挣扎，而到了后一半部分的时候，感觉突然有一道阳光照射了进来，整个人的状态都变得不再一样，开始期待很多，开始继续的去坚持。那后半部分的感觉会让我想到当我们一起走过。 和我在旷野漂流，漂流的尽头就是你爱的宽容，我们都曾有过风雨过后的沉重，

王诗安的 Good Times， 每一天呢我们都会有不同时间段不同感受的 Good Times， 而 Good Times 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会格外的突出跟格外的显眼。一段旅程当中每个人回忆到的 Good Times 是完全不同的。此时此刻如果觉得最近生活有点无趣的话，想象一下你印象最深刻的上一次的 Good Times 是什么时候。11:36，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往的是加拿大，前面去往的是贾斯伯国家公园，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沿着贾斯伯国家公园往前走，下一步我们要到达的是精灵岛。说到马林湖，最热门的活动呢，当然就是90分钟的乘船游湖之旅，前往最著名的精灵岛了。精灵岛就像这个名字本身一样，有着非常清新脱俗宛如仙境的美景。岛上呢点缀着苍翠笔直的针叶林，我们在湖上泛舟远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造型十分的美丽。而当我们来到金银岛上之后，你会发现这些造型、这些设计、这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会让你觉得是如此的精致跟如此的难以言喻的那种美。精灵岛的照片呢经常会印在 Jasper 国家公园的纪念风景明信片上，所以大家应该是在各种各样不同的场合当中有见到过。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跟我们来到的精灵岛其实风格很搭，歌名叫做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来自于陆先森乐队。不过来到精灵岛，你会发现你既喜欢海又喜欢湖，还很喜欢山。 你说你可

旅行当中的一点点浪漫时刻，一点点伤感时刻，一点点独自吟唱的时刻，一点点放空的时刻，就在这首金玟岐的《爱呀》当中尽情的绽放开来吧。 想问你还快乐吗，却又觉得问候多余了，回忆的皱褶已被时间铺平了，从前心里疼难得，怎么忽然挥霍成舍得，没有爱的惊心动魄，只剩嘴角的洒脱。我们的爱呀爱呀，好像风中沙，轻轻吹过你的手掌，却握不住它。有时候爱呀爱呀，无声的挣扎，你在我生命留下喧哗，离开后却安静的可怕。 好像瓶中沙，来自于金玟岐的很受大家欢迎的一首作品，就叫做《爱呀》。哎，醒一醒啊，不要沉浸在爱情当中的。11:49，让我们继续开启我们的旅程。很多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很喜欢感受一下不同地方的那种极致的冬天的感觉。来到加拿大，当然可以满足你这样小小的愿望。接下来我们去往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天使冰湖和冰川河，以及大片的浮冰。这样的景色呢，在北美本土极圈外是很难看到的。我们走上大约2公里的山路，可以到达人迹罕至的冰山脚下。在这里可以发现有一个冰原尾端的湖，大多是被冰雪所覆盖的。现在呢，湖边有数百米高的峭壁上，不时会有崩塌的冰块飞落，震彻山谷。但是放心啊，这个冰块飞落不会砸到人，除非是你离得非常非常近。从观赏景色的角度而言的话，我们不会去到那样的地方，我们会爬到一个山上，从山上去看下面的湖水，你会发现湖水的颜色是碧绿碧绿的，